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3D 化新闻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下午的1点钟准时与您跟进当天的两岸三地新闻事件，同时开放我们的热线，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一直为大家开通到中午的一点钟。 嗯，今天是两个话题，上海的法官和香港的房子。在上海呢，这两天大家都看到网上流传的这么一段八分钟的视频，就最先通过网友的微博爆料称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五名官员，好，其中现在证实是有这个庭长以及这个副庭长，哈，这几位是集体招妓。在这个视频中呢，看到之后呢，是引起轩然大波。那最新的消息是，这五位呢都是被开除党籍、解除公职。昨天晚上，韩正也是发， 有一位是保留党籍，留党察看两年， 是因为他是喝醉了酒， 他没有 喝醉酒，没有 他没有 一起去吃饭， 结果就没去嫖。 这个有一位哈，有一位是幸免，这个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这个运气不好。最后呢，这上海的这个招嫖的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呢，就很多人去跟进啊，发现这一位爆料者其实已经跟踪这个事情啊，是超过一年的时间，已经将近了两年的时间才最后把这个视频挖出来。因此呢，就有人在微博上感叹啊，这是十足的上海风格。怎么说呢？第一啊，他受了冤枉。这一位爆料者呢，其实姓陈啊，他受了在一个官司中，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判决，因此呢，他没有上访，没有上吊，没有去机场，也不喊诈，同时呢接受判决，卖了房还钱，而且是胆大心细其跟踪。第四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没有就把这个打草惊蛇，就没有乱告。第五呢，敌情重大，顺藤摸瓜，一网打尽。最后是面对组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人说啊，这是十足的上海风格。假如每个吃冤枉官司的老百姓都这样的话，中国就是天堂。哎，最后这一句话多少带着一点这个讽刺和悲凉的这个意味了。 是，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位爆料人还姓倪。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最后的处理结果，事发非常的火速蔓延，可以说是8月1号的时候才大家知道有这么事儿，但是8月6号呢，已经是看到了处理的结果。并且目前的官方呢是上海当局有过一些表态，在昨天的时候，市委书记韩正就说了，要深刻认识这起案件极其严重的性质和极为恶劣的影响，依法依纪从重从严惩处，一追到底，绝不手软，坚决清除腐败分子。他就说了，这起案件呢，虽然只是少数几个干部腐化堕落的案件，但却给上海整个法院系统、政法系统乃至整座城市抹黑，非常严重。 好像在宣读什么判决书似的。最后是罪大恶极，最 你说这个一般的官员哈，或者说普通的公务员，如果说爆出这样的事情，通常只能算是一个。这个法官肯定算是一个官员级别的，他因为他里面有 这 个 理应是个专业人士。 是中国的这个法律说不清。 公检法，公检法。 举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事实来说，昨天这个韩正开了召开这个上海市法律系统的大会。他作为一个市领导和一个他是书记嘛，严格来他都不算是市领，不是行政单位，是党纪单位的，他由党来领导的，开一个关于这个法律系统工作人员的大会。所以在中国来说，政法和这个党它其实是混在一起 的。你是在香港哈，如果你在香港，我相信如果法官出了这样的事儿的话，这个梁振英恐怕很难出来教训法官。好，这个会有另外的这个系统来调查。但是在这个内地这样的体制底下，这个法官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是把它当做体制的一部分，或者说把它当做官员的身份来对待。好，这里面几位比如说有涉及的上海高院的陈雪明、赵明华呢，这里面他们的职位呢，一个是陈雪明是上海市 高院民一庭的这个庭长，有开始说这个是赵明华呢是副庭长，这两位是他们的这个职务。开始网上有一个消息啊，说这个其中涉及到副院长，后来呢是被上海市高级法院的这个官方微博就更正了他们的这个职务。因此呢，这个法官，你看这个出了这样的事情啊，我刚才想说，这个公务员如果说集体嫖娼，充其量算一个大丑闻。但是法官这个事情，而且又是一个集体的行动呢，就更给大家一些震撼了。通常来说，大家觉得对法官还是有一些保留，觉得他们多少啊，你这个像樊苏说的，这个专业人士又是守护着这个法律的底线，也许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有的时候能够对他们寄予一点希望，但是这次的事实证明呢，有的时候真是想多了。 对，这次焦点呢主要是在于两个字眼，一个是集体，一个是法官嘛。就你想象当中，你说你集体吃个饭也觉得不太对，法官大家都觉得应该是要忍受寂寞孤独的 啊。这我觉得不是，其实你看 你这也是想多 了，国外的那些经常你可以看到法官和律师他们凑在一起什么打个球吃个饭，这也经常见到 的。打个牌可以，但是你说一起干这么一件坏事，不是有句老话叫什么，你跟领导干九件好事不如跟领导干一件坏事。 哎，真是 从这个时候开始， 这个很流传了很久的段子，说四大铁一起这个扛过枪坐过牢，然后再一起这个嫖过娼的，这个就到关系非常非常铁了。当然这个通常限于男性官员之间哈。而且你看到你刚刚说到律师，其实经这个爆料人的这个发现，大部分啊这个法官 对 法官这样吃喝玩乐的这个行为都是律师在买单。 这样说明出来他手里一定还握着很多其他这个律师也好，律师事务所也好，或者个人也好，这个违法乱纪的行为，但他没有爆出来。 他说他手上还有几十个小时的这个视频呢，所以这个爆料人挺神的。昨天 这个爆料人啊，开始这个我们看到新京报的报道说爆料人姓倪啊，但是其实这个对这个后来发现是这个是陈老板，陈老板他自己因为开始要保护自己的身份，所以他用自己朋友的名字，他这个朋友也挺铁的，敢把自己可以把他的名字借给他来用哈。这个到底是什么动机让他去爆料呢？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了。这个西谚有云啊，复仇是一盘最好的凉拌菜哈，这个 is best served when cold。 我还想西方人有凉拌菜吗？ 人家有冷盘appetizer 这个凉拌菜。所以这个我看到今天有一个报道哈，这个采访这位老陈，他这个感觉哎，说出来真是非常痛快，不一定做的完全都是合法的事， 快意恩仇， 但是真是快意恩仇，那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典型的这个上海滩老大的一个形象。 但是我觉得他也是他最后也是在访谈里说，不要把我看成一个英雄，我只是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 对， 我完成了我自己。 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这个就像是打架，我开始被我的这个仇人啊打了一拳，打了我晕过来了，但是等我醒来了，我就要踢他一脚，把他踢死。 有人觉得干得漂亮，但有人觉得他这个方式也挺可怕的，说这是那个智慧型的恐怖分子。 智慧型。 你说我去外面吃个饭，可能我干的不是这个正大光明的事，但是他用的手段确实，你想，他中间不是掉的现在看到的这个监控画面吗？他是讹称我也在这个恒山饭店里面，我也是这个有过消费，我丢东西了，他就跟人家保安说，我要调出你的录像来看看我这个东西，我要找回来，而且呢他是几次把这个保安给骗得团团转，结果真的呢他就给他调出来，调出来之后用所谓的高科技手段，据说特别神的是那个戴的什么 Google 的眼镜什么的， 不是 Google 的眼镜， 是 他自己 类似于 或者什么 iPad 那些东西，他就把你翻拍下来，翻拍完了几十个小时，一开始说我本来只是盯上赵明华这一个人，没想到啊，他们所有都是集体行动的， 来一串， 然后后来说 来 你看赵明华同志是给你的同伴挖了多大的坑啊！ 就是这个，他开始并不是跟其他几位啊，其实都是无冤无仇，根本不认识。 跟赵明华其实也没有这个。 跟赵明华呢，他是通过他想去追踪他的追踪他的这个所谓仇家，结果发现这个仇家的老婆的堂哥是这个赵明华，因此呢他就跟上了这个赵明华，结果。另外几位呢，哎，他自己的这个说法，他说他本来只针对赵明华一人，和其他落马法官无冤无仇，牵连出来只怪他们不洁身自好。 这也我觉得这也说得过去， 当然 对， 但我觉得他里面说过一段，就是刚才你说这是典型的什么上海人的这个方式 啊， 不上访不上调什么的，但他其实是上访过的。 对、 嗯、 就在这个整个事件一开始的时候，他完全是走足了法律程序的、 嗯、 他打官司，打完官司以后被判，然后再申诉，然后再被判、 嗯、 然后他就上访到这个北京来上访。 是， 而且他是大老板，他是什么身家甚至上亿了，有车有房， 四辆车。 对然后带着40多个员工去 上访。他只要受不了高富帅变成穷屌丝， 哎， 给 他这里面有一句话说的，他是开始哈、啊，他还要特意，他说我每次都带着员工去，带着员工去，然后然后要给自己，包括要穿西装啊什么的，他要区别自己跟一般的访民，他心里觉得我跟一般的访民不一样。但是到最后他这里有一个发现，他说到头来其实我跟所有的访民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中国历来就是这个商人的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任何社会、 啊、 或者说你每一个公民的地位是没有的、 嗯、 不管你这个，我们之前有听说，比如说警察上访的， 对， 法官上访的， 对 啊，甚至这个司法机关的上访， 解放军也有被强拆，也有上访的。 对，不管你本身是多么有钱， 嗯、 多么有权，你只要到了上访的这个阶段， 嗯、 你跟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还、 嗯、 在这里还是非常的平等的。好，咱们三立华新闻休息会儿，这个咱们接下来来关注这位哎陈老板或者陈大哥，他究竟是怎么样？ 你是不是特别佩服他？ 哎，我真的特别佩服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来着。好，咱们待会儿来细细看。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位老陈啊，上海滩的老陈，好，这个通过将近2年的时间来调查取证，这个当中的故事，它的精彩之处，它的离奇之处，完全不亚于一部这个好莱坞的大片。 嗯， 这里面有几个我个人非常惊叹的细节，它的装备之高级， 嗯， 就刚才说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没错，它这个眼镜啊，我们一般说啊，你说找一个摄像头啊什么的，它、 嗯、 这 针孔或者 拿个手机拍啊，这种弱爆了，他自己改装了自己的眼镜，然后在眼镜上面装了一个摄像头， 嗯，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我只要我眼睛能够看到的东西， 嗯、 我通通都能够给他 偷拍的范围比较大。 没错、 嗯， 然后呢，他自己本身有钱嘛， 嗯， 因此他说有四辆车， 嗯、 他跟踪人家的时候每天都换一辆车、 嗯， 每天换一辆车，然后这个还甚至是雇了一辆摩托车、 嗯、 去到跟这个赵明华呢，他开始都不认识这个人， 嗯、 他是先跟踪自己 他的仇人， 跟踪他的仇人到、 嗯。 这个仇人的老家去过年，然后从仇人的村长家里再问到这个仇人的老婆的堂哥、 嗯、 原来是上海的这么一个法官， 他其实干的就是私人侦探的活， 真是 某种程度上、 嗯、 因此呢他才找到这个赵明华，而且呢这个跟踪，而且他这个有勇有谋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他在有的时候大家觉得你已经有一些证据可以举报他的时候、 嗯、 他忍住了， 嗯， 比如说他之前发现了赵明华有一个二奶， 嗯， 他都已经想好了怎么样到二奶家里去装摄像头， 嗯， 结果最后时候放弃了，因为他考虑到我即使把这个二奶的这个证据拿到了，充其量是生活作风问题， 嗯， 不足以致命， 嗯， 最后他在跟踪了几次以后发现这个法官经常到上海的这个衡山宾馆， 嗯， 衡山宾馆去有找小姐啊或者说唱歌啊这种娱乐的活动， 嗯， 跟了几次之后他还找了一次能够终于拍到比较清楚的监控录像，而且还雇人把所有的这个监控录像剪成8分钟的精华版， 嗯， 非常符合现代媒体的这个传播的要素， 嗯， 里面有几个关键的画面，大家如果看这个视频的话，其实呢在其他的部分你就会看到前脚几个法官哭哭哭进了这个门， 嗯， 后脚呢来了几个女孩进去了， 嗯， 然后你如果仔细点人头的话会发现有5个女孩就留在房间里面， 嗯， 待了半个小时才出来， 嗯， 这其实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如果你较真的话， 对， 因为你拍不到房间里面的这个内容， 嗯， 但是其中有一个女孩呢出来的时候就拿了 一叠钱， 嗯 嗯， 转身就塞胸罩里去了。 嗯， 这个动作就是非常的戏剧化，就基本上所有人你不需要太推销，你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嗯 嗯， 所以我是说，这位陈老板真是，他要是有兴趣的话，绝对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编剧。 他说了，他说将来以后如果他干不成别的事，他就去开一个私人 侦探。私家侦探， 哎，真是。 所以以后这个反腐又多了一个新的利器哈，什么情人反腐，什么儿子反腐， 仇家 反 腐。 但是你说这个人的动机呢，他也不是什么为了公众利益， 嗯， 他其实明摆就自己这个受罪了， 打官司打输了 ，所以你就中间也会有一些什么呢？案件， 嗯， 就如果他这次抓到郑明华，他没有抓他这么多从私生活入手的嫖娼的那些把柄的话，他真的是正常的寻求司法上的一些突破，或者说在司法上他是遭到了他以为的这种不白之冤的话， 嗯， 那有没有正常的一些申诉途径呢？我觉得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这一次， 嗯，但是反过来你看，我也看到他这个采访，他说他发现了跟了这些法官以后，发现他们有一套流程，就是吃饭，然后唱歌、按摩、蒸桑拿，然后叫小姐， 而且这个时间都是有一定的规，比如唱歌通常是2个钟头， 两个小时， 哎，这都是 什么按摩4个小时，吃饭3个小时， 对， 他已经总结出这一套东西来， 嗯， 那你反过来想，在这么一个有流程去腐败的一个司法组织司法队伍里，你去寻找一个正常的司法途径， 对，所以这就更可怕了。这说明什么？ 嗯，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个案，可能， 嗯， 它根本就是冰山的一角。它是把你的规律给捉摸清了， 对， 他会看中了。我如果循着这条线索追下去，一定不单单只我这个案子能给办了， 嗯， 我可能还把整个系统他们整个链条给端了。 嗯， 哇，这个就。你说现在是这个官员的大恶好像是用民众的一些小恶来达成， 嗯，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叫好普遍要多于对他的质疑， 但是很多人还说了，就是说现在只是就是不错了，上海是雷厉风行，这个从是爆料这个8月1号到这个有结果是8月6号，5天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都给搞清楚了，而且核实了， 嗯， 但是大家会进一步想，那现在查的是嫖娼的问题， 嗯， 那后面到底之前到底他有没有受贿或者贪赃枉法，就是在这个判决上偏袒这个另外一方呢，有没有这个事儿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呢，这里面还有更可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呢，他是纪检的，就是他是专门， 他本来是反腐的， 专门本来应该是抓这些人的，监察这些人的，反而跟他们搞在一起在做这事， 嗯， 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不光你这个法律队伍烂掉了，你这个监察机构也都烂掉了。 嗯， 而且你想，就当然了，这个韩正书记以出于这个非常美好的这个愿望说，这只是少数几个害群之马。 嗯， 但你想，如果不是已经成规模、成规律、成习惯的话，他们怎么敢成群结队出去？ 真的是法官，如果一个两个嫖娼的话，我想恐怕大家反应还没有那么大，就是集体嫖娼， 嗯， 集体嫖娼，而且是你会觉得他这一整套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嗯， 这位赵明华法官他这个， 而且不遮遮掩掩的， 哎，对，完全不 遮。 而且他们去的 衡山宾馆是上海市的定点接待单位， 的 嗯， 是个挂牌，挂牌上写的什么呢？写的是2013到2014，新的啊，党政机关出差会议定点饭店。 哎， 嗯，是这个，在这个衡山集团网官网上称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重要接待基地。 所以你看，这也给老陈去调查取证提供了一些便利。他怎么着呢？他开始跟着赵明华进这个酒店，想跟在他后面拍， 嗯， 拍不到，因为这个酒店里面灯光太暗了。拍不清楚， 嗯， 他只好去调监控录像。他理由是什么呢？我在这儿消费，我丢东西了。 嗯， 那保安说你报案啊， 嗯， 他说不对，他说我来这儿是找小姐的，我不可以报案。这个时候保安 就 很 理 解了， 是 我估计这样的事儿不是发生，这心照不宣了，保安就让你调， 对对对， 调这个你的这个视频了，是吧？那而且他包括几次他还去查他们的这个账单， 嗯， 他说哎，我跟这个他们是一起的，我可能来结账，我来核对一下账单， 嗯， 哎，说一顿饭都吃到几万块钱。这个其实我相信在里面也不会引起太大的怀疑，因为哎，我想你可能是某个律师，你来买单的嘛， 嗯， 对吧？你来买单了，我查查账， 嗯， 也可以。所以在这个， 所以你说现在要往根上查哈，就仅仅现在看起来几个被开除党籍、解除公职、留这什么留党查看 、嗯， 但是真正你就从根上，是不是就那几个人，是不是就那一起，真是难说。 嗯， 是 我们当然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坏掉的，但是你想他跟踪两年，然后就可以轻轻易易的这么捉到这么大的一个案子，那肯定不是说几个。 这在事情发生之后，就微博上有人建议说，以后你都不需要上访， 嗯， 你 跟踪那个官员，你跟踪个一年，估计什么就搞定， 但是非常有危险性。你说万一中间被发现了怎么办？哎、 对，这个说实话哈，老陈也是仗着自己家底儿厚，真是 艺高人胆大吗？ 你其实我给他算了这笔账啊、嗯，我还真的觉得他其实是有一点不划算，他那个法院的那个判决啊、 嗯、 可能让他大概亏，本来是他说有一个承包的合同，他本来是愿意给人家500万， 对， 结果那人呢跟他 要 1000多万， 1100万， 对、嗯、然后呢这个法院呢就判他是750万、 嗯、 导致他需要卖楼来还债。那我想你这个 他亏了250万， 对、嗯、算你亏300万吧、嗯、你这个风险其实对于陈老板身家上亿的这个人来说、嗯、才300万， 咽不下这口气， 他为了300万、嗯、他就干了这么大一件事儿、 嗯、 其实还是有一点冒险的。其实有一些人我估计，你想我考虑到自己的身价，我不犯不着为了300万去冒这个险，所以他还是有一点勇敢的成分的。 可能作为商人他应该是非常精明的，他也是算计过、 嗯、 我手上的我有什么牌，我有什么棋子、 嗯、 而且我会承担什么样的风险、 嗯、 我风险完了之后我要把这个视频贴出来、嗯、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效应、 嗯、 他都算过的。 这个是我觉得他在里面不完全是商人的 计算，我觉得就是要过这个酒色财气做过最后这一关，就是气，他要争这口气， 这个还是有一点 咽不下这口气， 江湖的这种味道、 嗯、 我钱可能不是最大的问题，我可以西装革履带着员工坐飞机到北京去上访、 嗯、 但是我这口气我一定要说、 嗯、你看他视频最后一个画面、嗯、他打了几行字嘛，说什么潘政府严查此事，坚决清除公检法领域的蛀虫，严惩腐败分子，纯洁执法执纪部门，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嗯、 得民心顺民意政通人和，举报人处存放有五官员集体嫖娼的全过程视频录像，愿随时交予国家相关检察机构，并且配合国家相关部门的调查、 嗯、 冒死上陈只求青天、 哦、 他会觉得哇靠，我可能真的是 我觉得用的还是 封建法， 他用的还是这个那个 蓝玉教告 玉状的、那个、说书体的这种语言。 你看他一爆料嘛，8月1号、 嗯、 一在微博上一发布，马上有人恐吓他、 嗯、 你说你小心点、 啊、 我身边后面有人的、 嗯、 道上有人的、嗯、结果他也不示弱， 我也有黑社会， 我也有 对他说你放马过来，我也认识人、哎、 但他那个、嗯、他说的话非常光明正大，他完全是他里面不说自己有恩仇要报什么仇的、 嗯、 他说是完全是为了国家考虑，要、 啊、 要反腐、 啊、 要给老百姓一个安心的一个结论、 嗯、 所以 他是 赢得民众的支持， 光明正大的在说这些。 是，但是在他的私底下呢，我看到这里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他很得意的现在跟他的朋友们就讲说，你看我这一单干得很漂亮吧、 嗯嗯、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些事情上面哈，你如果完全去讲理呢，有的时候未免过于迂腐，有的时候咱们需要有一些这样的歧视，咱们这中国讲究侠客 歧视、啊、 估计也只有在中国、嗯、 侠客， 对对，外国的是侠士、 嗯、 歧视咱们中国是侠客、 嗯、 只有 这个陈老板是他不完全干的是、合法的事情，但是他有一点这种江湖义气在里边、 嗯、 啊。 有时候你听着也觉得挺无奈的，之前唐慧那个上访的案子不是最近南方周末又出了一篇报道吗？ 是 几乎是颠覆性了、 嗯、 就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伟大的母亲， 嗯， 他也是利用了上访制度当中的漏洞， 嗯， 但是有人就维护他说，你也只有在中国现在的司法体系这个体制和土壤之上， 嗯， 你才能够孕育培养这些访民们、 嗯、 这些普通的上访的民众。 嗯，真是好。三点换新闻，今天关注到上海的这个法官集体招嫖的事件。休息会儿，待会儿继续。 未来世界会是怎样的？我们的社会国家会有什么变化？未来我们会遇到怎么样的挑战？ 新高中课程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去学习思考，发挥想象力和创意，去探索和掌握新知识， 透过不同的学习经历去全面发展自己的潜能。 我已经选择好发展的方向，我会不断学习创造未来。 新学制，我思我学我见未来。 You radio、oh, You radio News and news andThank you. 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点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这个在上海的事件发生了之后呢，在河南出了一条规定，说要限制啊这样的监控视频到网上的传播，时间上贴得非常近，所以有人说，哎，这是不是打草惊蛇了？上海的这位陈老板通过这样的取证方式踢爆了这么大的一个事件，让有些人感到害怕了，于是呢就纷纷采取一些手段来限制大家网上反腐。 另外我还看到一条，就是说因为这个陈老板在这个取证过程中声称自己是法院的，撒了一些谎吧，有人要说以这个招摇撞骗罪呢要对他进行立案侦查。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呢？ 这个我是刚才就说了，陈老板其实在整个过程中他不完全是做 的 合 法 的事情， 就是你从道德上来讲哈，就是你以恶抗恶好像是说不过去， 以暴制暴了。 但是现在的人会觉得我这个是被逼无奈的，我用小恶揭发你的大恶是可以肯定的。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那个案子，他把那个女子躺在旁边受伤了，把人家洗劫一空，本来他可以扬长而去的，最后呢那个女子是差点这个受伤身亡，于是那个劫匪他又回过头来就把他给救起来了，他是抢了他身上所有的财物，但是把他的命给救回来，最后法官判他是无罪的。 但是就现在这个舆论的风向来说，我觉得上海方面也很不太有可能，对陈老板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接下来这个陈老板在上海滩的生意会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倒是有值得观察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其实他的名字也没有公布，但是我估计很多人应该已经知道他了。 其实你只要查当年是在这个法院那些官谁跟那个人打官司，那个顾先生打官司，你就知道这个原告是谁了，被告 是 谁了吗？ 因此这个后面哈，这个陈先生在上海会不会遭到有人的这个威胁和报复啊，这确实会是成为一个问题呢。更主要的是有人现在就这件事情来分析说，公共场所的这个监控视频是不是你想要就可以要，那如果说不是因为法官的这个集体招集他牵扯出了更大的案子，你会不会涉及到有的人的隐私的问题？ 但严格来说，你说这个他是属于公务人员，法官呐、这些人属于公务人员。那国家也有说，公民对这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以有批评、控告和举报的权利。 其实这次新闻出来之后，有人都觉得，你说揭露他们嫖娼，其实不能够说从底上就怀疑和这个否定他们在法律上面的一些作为。 这是有的人说法，说法官嫖娼那也只是嫖娼， 他这是私德。然后有人就说了，这个你扯什么也别扯私德，我真的给你搬出来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嫖娼呢一律是要开除党籍处分的，即便做一个普通公民的嫖娼也违反了治安处罚条例，这不是被行政拘留几天 了吗？他首先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更何况呢他作为一个执法者公然违法更是罪加一等。就即使你这个调查表明不存在嫖娼，但是高级法官啊，深夜出入豪华娱乐场所，公然与女子勾肩搭背，这是大家看得到吗？视频里面包房选小姐是极不检点，严重损害法官应该有的形象。最高法有一个法官行为规范，里面有一条规定说，法官必须约束业外这个言行，杜绝与法官形象不相称的行为，禁止法官接受有违清正廉洁要求的吃喝。所以你看到这些规定里面，就所规定的法官应该有的良好品行应该调离审判岗位，这是有法可依的。 这个就涉及到有一个讨论了，有人说法官也是人哈，他是不是因为必须因为一些这个私德方面的问题，我们来质疑他的，比如说在这些 的 案件当中，他是不是做了公正的审判？这就涉及到一个大家怎么样看待法官的形象的问题。其实，在香港，我注意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的案件的这个判决的最后的判词是由法官来起草。这当中呢，不仅仅是对案件的判断，比如说你是否有罪啊，应该赔多少钱，他有很多对于这个 申斥， 就是比如说，你是个坏人，你这件事情做的 极度贪婪， 会有很多形容词，就感觉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 有感情色彩， 对， 道德和正义的化身， 个人的感情色彩在里面，像一个家长，像一个老师，或者是有一个长辈这样的口气，甚至会训斥自己的当事人，这个控辩双方哈，所以让人觉得你 接受法官这样的判词，首先法官自己他得是有尊严的，他自己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自己在道德上应该是不能够说100%无瑕的，应该是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形象， 标准要高于一般人， 对，他才有资格这么去判断别人，不然的话你说，哎，当咱们知道可能法官自己私下里也是跟别人这个去吃喝玩乐的话，你在法庭上你好意思这么说别人道德败坏吗？ 是，所以说你说虽然法律哈是这个道德的最低标准，但是法官呢他又不同于一般人的道德标准，大家对他这个形象的期待是不是一般人的一个标准，就像前几年看到香港一个新闻，我觉得也怪好玩的，你知道三月份吗，不是在地方我忘了，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呢是把他的爸爸妈妈给杀了，然后还骗说爸爸妈妈 去 大陆喝茶， 是是是， 后来是跟他的同伴把爸妈妈是给肢解了，在大角嘴的哪一个汤房还是哪个地方就发现了，最后警察就给他查到了，但是呢香港有两个媒体的记者就去采访他，当时已经是收押了，就准备要去检控他，收押之后检控之前应该是就给他做过一个采访，就采访当事人怎么想的，你当时的作案一些动机什么的，结果前两天就被香港律政司给他告了，说他们这个妨碍司法，哇，你当时就会想说，哎，好像你尽管是舆论上面大家非常非常想知道这个人的作案动机和他具体一些细节，但是这个时候舆论你的情绪得控制好，而且大家是觉得独立就是独立的，你不应该受到任何社会任何情绪上也好，甚至目前一些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好，所以我觉得法官你应该是要甘于忍受孤独和寂寞的，有的时候你心中可能会有一些愤懑啊。现在不是说我看到河南的说基层那些法官压力非常大，他们审判时间特别特别长，有的时候你知道法官他甚至穿这个尿不湿上庭，因为中间根本没有时间去喝水和这个上厕所，所以他尽量少喝水，有的人就其他的一些公诉人可能可以离开，但是他作为法官他走不开的，他就必须得长时间留在那儿。但是您尽管说我好像很多地方是需要有人性化的改善，但是你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你这个底线得坚守啊。 这个之后来呢， 韩正在这个会议上不是也说这个法官被视作公平正义的化身， 没错， 应该是社会伦理的坚守者，公序良俗的示范者，法律尊严的捍卫者。 对，这就涉及到其实我们说道德的话，有一个所谓公德和私德的这么一个界限。如果说他是一般的人的话，我们恐怕假设这次被网上曝光的嫖娼的人，他不是什么法官的身份，他可能如果就是普通人， 大老板 ，那恐怕我估计 多说你这个人， 甚至还会有比较多的人认为这会有侵犯隐私的嫌疑。但是如果说被曝光的是法官的话，你现在会注意到大家更倾向于认为这个陈先生是采取了一种合理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对公权力的监督本身它的标准就应该高于一般的人，你应该对自己要求高一些。我是相信这也是做一个法官的应有之义。这里有一个报道很有意思，也很讽刺，在这个涉案的一位法官陈雪明，他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省委会委员、民意庭的庭长、三级高级法官。哈，在2011年的2月1号呢，这个人民法院报就给他有一篇报道，叫做陈雪明冒号快乐的世博法庭庭长，快乐的 啊，他做过世博法庭的 庭长。哎，你说这个法官啊，他不管是快乐的还是在这个私底下有什么娱乐的活动，其实他有很多就个人化的这种形象的塑造啊，对于他的这种形象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比较好的法官呢，在我心目中就是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上，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真是你平时你越少曝光越好，你在关键的时刻你才可以保持你的这个 公正 的这样中立的形象。 我看到这儿有一篇报道，南方周末，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他对何帆说的，他说实现公正呢是人类的理想，所以任何社会都需要法官，我们这个职业很神圣但也很艰难，或者因为你某种压力陷入内心纠结的时候，或者你被某个疑难的法律问题深深困扰，可能只有你的法律同行才能明白你的苦衷，有时必须忍受孤独，甘于寂寞，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在这过程当中呢，所有的法官应该坚持一点，那就是不屈不挠，永不妥协。 不屈不挠，永不妥协，到底有多少法官能够做得到呢？估计在这个事情之后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了。好，这个三零花情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上海法官的集体召集事件，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全媒体话题，来 关注一下香港的房子。 嗯，八月份啊，九月份就马上开学，现在八月应该是这个找房子的高峰期。 没错， 很多的所谓的港漂一族，也就是留在香港工作的，或者是即将从内地或者从世界各个地方来到香港求学的孩子们，在这个月份应该是尽快的想要找到租住的地方。 嗯， 看到很多的新闻又说呢，现在香港的房租越来越贵了，就觉得呢，有的是这个内地的学生来租房子，甚至是他们的父母要来陪读，就间接的把这个房价给推高了。 嗯， 还有一点我们看到更加的这个悲催的现实是什么呢，大家租的房子实在是条件特别不好，几平米一个蜗居，那可能就是将陪伴你一年，甚至是你在这儿读完书之后几年时间都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住房的现状。 嗯， 但大家都非常担心，你说香港的这个住房条件如此堪忧啊，那会不会影响它这个吸引人才，也就是说如果让你去住这个汤房，汤房就是一些房东他把一些大的房间去隔成小间让你住，或者说我实在没钱我去租一些这个凶宅，凶宅就以前可能杀过人的、死过人的、 发生过 这个流血冲突、凶案的，结果他的这个房价一般是比市面上就正常的房子要便宜一点。哎，那你去住当房住凶宅，你还愿不愿意来香港上学？ 如果要来香港，只能住汤房的话，你 对，或者一直留在这儿，这会不会是你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使用凤凰 FM 可以意见抗议进来。我们听首歌，接下来就接听今天的电话。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好的，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你在香港住的是小还是很小，还是非常非常小？那这样的住房条件是不是会影响你留在香港的意愿呢？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看法。 好，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马上听到第一位香港的好小姐。好小姐你好。 好小姐你好。 你好。 哎，你的房子好吗？ 住的怎么样你？ 是之前的，现在其实说我已经是基本上会住在深圳这一边了。 哦， 之前读研究生，对对对，就是读研究生那两三年，一直到出来工作那一年，是在香港的旺角租一个小的套房。 在旺角住多大？ 对对对，大概应该是建筑面积有20平，但是其实实用的大概就只有十几平这样。 十几平一个人住？ 对对对。 房租多少钱？ 房租，因为当时我记得好像是2009年租的，那小套房其实还不错，它其实是小洋楼来的，然后也有电梯，24小时保安那一种，然后就是套房里面其中一个房它是3500港币，当时 3500港币， 哇，这算起来已经很便宜了， 10平方米。 对，大概是我觉得应该是有17、18这样。 哦，17、18，好好，还 好。 18，因为后来再次续约的时候，因为是2年生一生一死嘛，就租，然后后来又续了一年的时候，那个房东象征性的说，那你就多加100块。后来我就是3600块，然后继续租那个小房子。 那现在在深圳住多少呢？ 你什么？ 深圳。 深圳住的条件怎么样？ 深圳的话就好很多，我这边也是3500是人民币，但是就住到将近50-60平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这个香港的住房的面积大小会影响你留在香港继续工作吗？你会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的因素吗？ 其实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已经是在香港待了7年了，从本科到研究生毕业再到工作这样子。其实住房已经就不是在我是否留在香港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其实你说到后来已经出来工作，就是你想要花贵一点的钱租到稍微好一点点的房子也是可以的。但其实可能就是各种综合方面的考虑吧，就是因为先生也在深圳这一面，他也在这边工作，所以我就可能考虑搬过来一块住。其实说留在香港的话也是 OK，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不是留在香港或者是否来留学，就是 你就住宿来说，就你不会因为住宿说是不是来香港或者来去美国或者去澳大利亚， 是 这肯定不是你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嗯， 但是主要还是你的，我想就是个人身份认同吧。 嗯， 如果你是觉得是个过客的话，那我觉得怎样的住宿我大家其实都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我暂时是可以撑得过这段留学时间的或者怎样。但是如果我考虑是要长期定居，包括就是永久的居留下来的话，那住宿这块我一定会考虑。 没错， 就是说， 好，谢谢你好小姐，时间关系哈，我们听你讲到这里非常详细的说明现在的一个住房的情况和他选择香港，因为房子并不是生活的所有了 啊，现在更重要的是结婚了、啊、 好、 这个、 吉林的 蔡 先 生，蔡先生您好。 你好。 哎，蔡先生有来过香港吗？ 我没有来过香港。 好，那有了解香港的房价吗？会打听一下吗？ 大概上有点了解，就觉得香港的房价还挺高的。 嗯，那您觉得如果要未来给您一个来香港工作或者学习的机会的话，您会 首先考虑一下房子有多大？ 对。 啊，刚才那位女主持人说什么？ 我说你会首先考虑一下这个住房的条件怎么样？如果说有机会来香港上学或者工作的话。 住房条件的话不会有太高的要求。 嗯， 您觉得什么多大是您承受的底线？ 底线是20平米左右吧。 20平米，这已经不小了、嗯、刚才那个好小姐说自己只能住到建筑面积20平米。 啊，建筑平，那香港的房价既然它这么高的话，20平米这个是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个目标，是吧？ 嗯 啊，这个20平米其实不是初级了，是比较奢侈的一个。 啊，20平米已经算很奢侈的了吧？ 是。 好，那 好，我估计蔡先生就直接打消了来香港的打算了。好，接下来这是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喂， 哎哎，赵先生啊，一直没问过您啊，来过香港吗？ 啊，无数次 啊，无数次。那这个在香港住酒店，其实酒店的房间基本上也不大。您会这个考虑，如果说在香港买楼的话，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吗？ 啊，我觉得呢，作为过来人，我想跟年轻人说， 是 有机会的，还是要去香港，因为那个香港的房价和工资的还价，那还价比呢，北京要比它高。所以大同小异，是吧？但人香港的空气好，自由度，学术研究也宽松，不用天天看那个说假话的报纸，是吧？所以呢，而且呢，香港的主要以去的人呢，也都是学工商和金融，香港是金融中心，你在那儿锻炼几年，回到国内呢，有的是人要你。 嗯， 而且最主要是呢，国内现在的实业也不行，像国内的银行呢，也都在玩衍生品，那个影子银行呢也急需这种空转人才，所以呢，大家要抓住机会呢，学几年，在这忍几年，回了大陆呢，都会有好的工作。 嗯， 最后开一句玩笑， 您说， 阿外在香港工作愉快吗？买没买房子？ 没买，没买， 我 们等着赵先生来支援呢，来等着赵先生支援呢，谢谢啊！ 好，谢谢这位过来人赵大哥，觉得忍一两年没关系啊，以后有前途就行。 是， 好， 好， 来孙小姐， 香 港的 孙小姐，孙小姐您好， 你好， 哎，您觉得在香港，您是香港人吗？还是从内地过来？ 我是香港人， 是香港人哈。所以这个您有比较过香港的房价跟内地的房价？您觉得这个香港房价，让您可以忍受吗？ 香港的现在的问题是，因为香港是 international city， 是世界的城市，所以我要说一声，要是中国的学生来香港读书的话， 嗯， 他们一定要准备辛苦一点， 啊、 可是值得的， 嗯， 因为你看以前的李嘉诚跟那个高坤跟诺贝尔奖那个人呢、啊， 嗯， 他们以前来香港的时候睡觉的地方都没有的， 是现在李嘉诚就盖房子让香港人住了。 对，应该有能力的人在香港一定可以出头的，不管你是哪里来，因为跟我们香港人到外面的地方去读书一样，都是很苦的。所以读书一定要努力，不要只想哎，我住得很辛苦怎么样？看我们的我们早一辈的人，他们比我们还要苦啊！为什么他们还是到漂洋过海去读书？因为这个不是只是短暂的几年，所以呢，一定要 辛苦一点，不要想太多。要读书的话，要好好的读。 哎呀，这 孙 小姐真 是，应该 是孙 大姐了，又是一位过来人，非常诚恳的忠告和建议。 温柔诚恳的忠告， 谢谢你。 大家要努力读书，不要嫌房子太小，听见了没有？ 好，还有 北京的 李 小姐，李小姐您好。 您好， 哎，李小姐有考虑过来香港吗？ 没有， 没有，是因为房子太贵了吗？ 不是，主要是觉得气候不是特别适应。 哦，可能北方人对南方可能还需要有一点。 这么问你吧，李小姐，你觉得香港如果说住房条件差，它会成为吸引人才的一个阻碍吗？ 我觉得不太会吧。 为什么呢？ 毕竟它这个地区比较特殊，然后那个我觉得就是吸引大家的东西不会因为住房条件差而改变。 嗯，其实李小姐在北京，您这个观察北京现在这个房价恐怕也开始成为这个大家新移民到北京的一个考虑的因素，您怎么看北京的这个房价呢？ 我觉得这肯定会影响， 肯定会影响。 他就是如果就是打工的，他来到北京，他肯定挣的比他就是在他自己家乡挣的要多。干同样职位的工作的话，但是虽然挣了很就是更高的工资，但是要拿出更多更多的部分来去那个就花在房租上。 嗯， 所以肯定是相当一部分人会考虑，如果这样的话算总账，真是不如在自己家里。 嗯，不如待自己家里好，去哪儿都不容易。 只是针对这样的人，就是来打工或者来工作这样的人， 嗯， 然后针对那些就是有很多钱那些富人投资的话，我觉得对他们没影响，他们该有钱还是继续投他们的资，这个不会影响他们。 好， 谢 谢 北京李小 姐， 最后一位贵州的 蓝 小 姐，蓝小姐在几号线？蓝小姐好像电话断了，没有关系。好，这个我印象很深，刚才这个孙小姐，香港的孙小姐说的，真是有的人可能想我在香港打拼几年，什么叫打拼嘛？就里面就要又要吃苦的这个成分，因此呢，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去劳其这个筋骨， 是 先吃两年苦。 你说尽管今天听到很多听众觉得哈，哎呦，我来香港，我要是能来还是来，我考虑的不是这个，可能是一种自由，听起来挺形而上的，但确实很多人都觉得我喜欢这个地方。 你可能有这个言论的自由，但是 自由 这个 工作自由，心态自由， 但是住在家里活动的自由恐怕比较少。 多努力几年，刚才不是孙小姐讲了吗？说，哎呦，你换哪儿去都不容易，包括香港人出国一样是会受到很多的这个磨练和苦难。但是关键是要向前看。不过呢，政府可不该懒。你说，尽管现在好像大家对香港这么多的包容，你说地方小没事儿，我们还能享受别的好处。但是政府啊，在怎么样去提高人均的这个住房条件，似乎也是梁真现在他非常头痛和这考虑的问题。 好的，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